黑的时候，我又想起那首歌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。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，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。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，我现在好想回家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寻寻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3129322、3118398。 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三爷段洪亮给盛家父子爷仨松了绑绳了。英王府宝臣传下话来，给3000岁接风，摆上酒宴，给盛家父子压惊。时间不大，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。因为三爷段洪亮多少年都不进见山的，所以英王今天非常高兴，就频频的劝酒，由打中午一直喝到掌灯了。老庄主盛玉心里着急，就瞧了瞧三爷段洪亮，三爷明白了，站起身形一抱拳，二哥呀，我姐姐还在家中等候，怕姐姐着急，我呀就跟您告辞了。盛玉借着机会也站起来了，冲着英王恭恭敬敬施了一个大礼。王爷，我瞧山中的军师大帅人才济济，我盛玉进山呢，反而如续貂之尾，今天就跟王爷告辞了，以后王爷要有用我盛某之处，自当屈前效死。英王心里非常的清楚，想用圣玉吗？圣玉确实有本事，可是圣玉要真来了，现在我剑山蓬莱岛军师跟大帅全都全了呀， 盛玉珍来了，我把他放在哪儿呢？现在先让他走，也许他认为我富昌不能从事，将来要打了几仗，我也扩充了地盘了。既然打仗就难免伤亡，如果军师大帅有死了的，我再请盛玉，先给他留个好，将来他看我能成事，也许将来他就来了。富昌想到这儿传下话来，来呀，准备船只，恭送老庄主、三弟还有二位少庄主出山。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听到这儿心中不甘心呐、无量佛善哉善哉千岁呀、自古以来纵虎容易擒虎难，想当初范亚夫在鸿门宴上三次举玉珏，可项羽就不杀刘邦啊，结果落得乌江自刎。千岁呀、英王一摆手，孤欲取信于天下，安忍弃信而杀贤士啊？宁失江山不失约会，今时你就不用多言了。那燕普就不能说话了，谈天还能张嘴吗？燕王已然把他们的嘴封住了。咱们书要简短结束，船只备好了之后，英王亲自送，就把这爷儿四个送到船坞，英王也跟着登舟，一直出了青龙闸，小船过来了，这爷儿四个上了小船，才跟英王抱拳而别。英王富昌回到山中不提，单说这只小船如箭离弦，出入于烟波之际，这就是打开玉匣飞彩凤，顿断金锁走蛟龙。父子四个人站在船头，老庄主盛玉就问三弟啊，你怎么来得这么快呀？段洪亮就把经过的事情说了。盛老庄主点了点头，三弟啊，你把我父子三人救出来可惹了大祸了，富昌他能够甘心吗？啊，老哥哥呀，我看山中的将帅都有不忿之意，今天晚上就不用说了，我想明天晚上他们一定会夜袭段家庄。我也想到了，洪亮啊，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凌元在旁边说话了，舅舅您不用怕，天险庄北门里边已然盖了几万间房屋，南门里头也盖了几万间房子，这点房子呀就是准备让赵家滩还有石梁湖的老百姓住的。是啊，盛老庄主点了点头，孩子说的对呀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房子早就盖好了，咱们回去商量商量吧。好，那么我就跟你们爷仨回归天险庄吧。这样呢，父子爷四个就回到了天险庄。石永杰、明晨二位出来迎接，然后派人给段家庄去送信。嘿，真没想到啊，三爷段洪亮走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段家庄就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因为三爷段洪亮走了之后，神刀手黄志呢就请石老侠郝文俊坐着喝茶，自己呢就进了内宅了。因为他是段洪亮的亲师弟，所以必须去见过嫂子，看了看侄儿望女跟侄儿媳妇，说了几句家常话，然后呢到外边要照料这段家庄。三个人商量商量，等吃完了中午的饭就盼，一直盼到晚上也没见段洪亮回来。 这爷仨可有点放心不下了，家人掌上灯了。三位爷，该吃晚饭了。 嗯， 石老侠点了点头，时间不大，酒饭摆上了，石老侠在当中间坐着，黄志在上垂手，红桃仙子郝文俊在下垂手，爷仨这吃着饭呢。郝文俊他就琢磨，嘿，你说我年纪轻轻，我干嘛来了？我出来就为立功，给我师父露脸。这郝文俊呢，也打算到段家庄，把这事儿一说，段洪亮的一看，我得带个人。郝文俊年轻，就把我带走了。到了剑山蓬莱岛之后，那剑山蓬莱岛能够轻易放出盛家父子吗？要真动起手来，我郝文俊凭我的能耐，我立功给我师父也露露脸呢。嘿，没想到段三爷没带我去。郝文俊的想法很简单，他并不知道这里边的深沉。他没奔剑山，所以他坐着烦。你说我怎么就没机会立点功？将来我看我师父，我怎么说呢？他吃着吃着吃不下去了，撂下筷子站起来，他出了客厅，就在院里头溜达。他一边想事一边溜达，溜达溜达进了角门，走剑道，走一个院子又一个院子，不知不觉的可就奔了段洪亮他们家内宅了。东边呢是南北方向的大墙，西院的全都是内宅，房子挺多的。哎呦，走到这儿了，郝文俊站住了。有道是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正官，朋友门前如王府，我怎么到、哎、我怎么走到人家内宅来了？想到这儿呢，他急忙转身往回走。就在这时候，听见东墙外边有人说话了：“小姐，您练练，练练您这双头五节笔管枪，让我们开开眼。”就听有姑娘回答了：“好，我练一趟给你们瞧瞧。”呵，郝文俊心说，师父教我15年练就了一条笔管枪啊，敢说我这枪练得不错了，姑娘也能练这双头笔管枪吗？不对，他哪学的本事呢？不成，我得开开眼。郝文俊往四外看了看，没人，他蹦起纵身，当胳膊肘挂墙头往里一瞧，原来里边是个非常大的花园，里边有40不谢之花、8节长春之草、君子竹、大夫松、荼蘼架、珊瑚石、红紫芳菲争奇斗艳，北边是一座绣楼，花丛围绕，灯光闪闪，就在绣楼前面是一大块绿地，在绿地的正中间是一块雕刻的非常好的太湖石，就在这太湖石前有个石头桌子，桌子上放着纱灯，旁边站着4个小丫鬟，长得挺标致。这个姑娘长得中等身材，穿着一身大红的衣服，斗篷放在桌上，姑娘卷帕缠头，长得瓜子脸，十分俊俏，手里头拿着笔管枪，就站在这个石头桌前。郝文俊觉得很奇怪呀，因为这枪太难练了，他不知道这个姑娘就是段三爷段洪亮的老闺女段秀英。哎，老两口子爱如掌上明珠啊，姑娘今天16了，自幼喜欢练武，跟着父亲练着武艺，父传子授能不好吗？今天晚上姑娘呢知道父亲到了剑山蓬莱岛，为救姑父为救表兄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姑娘不放心呢。丫鬟就劝小姐，您出来练练武艺，让我们开开眼，您也解解心宽。段姑娘心里挺高兴，这才出来 走行门让过步，枪法展开了，唰唰唰挂着风声。这枪练得好啊，这风声吹倒如阴的地上，这小草乱倒。姑娘一练这枪，郝文俊看得出神了。没想到就在这时候，突然间有打西房上跳下个人来，照着郝文俊的腿肚子这刀就过去了。砰！幸亏文俊转身快呀，就让这刀尖弯了一个口子，这鲜血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。按说郝文俊不应该吃这亏呀，他看这姑娘练枪看得太出神了。这个文俊有点墙上下来一瞧，面前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前胸宽背膀厚，是个大高个，长得粗眉大眼，穿着一身青，手里头一把钢刀，横眉立目。郝文俊还没说话呢，这人用刀一指：“你胆大包天哪！啊，阴间不允你杀了我的妻子，又来调戏我的妹妹，你该当何罪？”嗯，郝文俊心说是哪儿的事儿啊？就在这时候，见到的男头就喊上了：“什么人来断宅搅闹？太原石进生在此。”石老侠腾腾腾来到近前，老侠客后边就是神刀手黄志。老哥俩一瞧郝文俊：“文俊呐，你怎么到了段家内宅了？”郝文俊呢就把自己怎么想的，怎么后头来的，怎么来看这笔管枪，全说了，说的这实话。哦，石老侠右手一指这个年轻持刀之人：“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段铎呀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段铎？”“这是你师叔黄志说的呀。啊，我问你，什么人杀了你的妻子，什么人调戏了你的妹妹，你可不许血口喷人。哼，管得着我吗？啊，你们不讲理啊，小爷我还走了呢，奔剑山。”说着他拔腰蹭一点就上房了。石老侠心说：“你亏心呐。”说完亏心话，办完亏心事，你想走可没那么容易。段铎，事情没讲清楚，你走可不行。石老侠飞身上房就追，眨眼之间就追出了段家庄了。这段铎呢就往东北方向跑。石老侠高声喊嚷：“段铎回来！”前边出现了一片谷子地，这段铎听声音回头一看，知道自己跑不了了，就想往这谷子地里头钻。突然间唰，有打这谷子地里飞出一东西，段铎回头这么一看，砰的一下，这东西正好打在段铎身上。因为段铎回头看石老侠呢，没想到这一下就把他打了一跟头，扑通一下，这段铎就趴下了。又打在谷子地里纵身行，噌窜出一人来，把这段铎抹肩头拢二背，四马倒窜蹄就给捆上了。捆完了之后就站在了段铎的旁边。这时候有打这谷子地里又出了一老头，也往这一站。这两个老头穿的一模一样，长得也一样，全都是燕尾胡须。只是前面出来这老头啊，别着冰铁哨棒，这大包上还有一口菜刀。后边出来这位别着哨棒呢，没有菜刀。这二位是谁呀？离着石莲湖段家庄东北三里地有个小村子叫焦家庄。这二位是亲哥俩双胞胎，人称焦氏双侠，大爷叫焦文志，人称安良侠，二爷叫焦文亮，人称济世侠。这哥俩受过高人传授，名人指教，武艺高强，力大无穷。想当初呢，也跟随段洪亮的父亲段云台练过把式，所以呢就算纪明的徒弟了。而且这焦家双侠呢 跟赵家还有盛家都是过命的交情。赵桓的母亲，这位赵老太太把式高，高来高去，掌中一对铁棒子。那赵桓的父亲当初在世的时候，就这位白鹤居士赵立呀，别瞧武艺好，就怕他媳妇儿，谁也不敢惹赵桓的母亲。谁要把这老太太可惹着了，了不得了。老太太不着急，沏壶茶，端着茶拿一凳，谁惹我了，我就坐你们家门口骂，骂三天三宿不带重样的。老太太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一位，就怕焦文亮。所以不管老太太着多大急，生多大气，发多大火，只要把焦二爷请到了，老太太气儿没了，云消雾散了。这就叫一物降一物。这三个庄子，这三家甭管出了什么事儿，所以都找焦二爷。焦二爷一到呢，就算完了。今天这焦氏双侠哥俩出来村口遛弯，二爷别着菜刀呢，影影绰绰看见前边有个人，后边呢追着一个人，高声喊嚷，喊的是断夺。这哥俩站着了，仔细一听啊，这声音呢又不像三哥段洪亮。再一瞧，段铎就奔着焦家庄跑来了。大爷二爷就往这谷子地里一蹲，等段铎到了，二爷抽烧棒啪的一扔，一下就把段铎打了一跟头，出来就把他捆上了。这时候石老侠就走到了，赶紧一抱拳，请问您是哪位朋友帮着我把段铎拿住了？焦二爷一抱拳，在下段文亮，这位是我哥哥段文志，请问老侠您怎么称呼？在下是山西太原府石铎石金生。哎呦，原来是石老哥哥，小弟拜见。石老侠赶紧把这二位搀起来了。焦氏弟兄一问，石金生就把海川遇险、剩余进山没回、段洪亮进山相救、晚上发生的事情都说了。焦大爷、焦二爷点了点头，看起来有事啊。哥哥，咱们搭个小船走吧。焦大爷拿着哨棒一穿，焦二爷也拿着哨棒一穿，两只哨棒头一夹，这二位一滴的这哨棒就跟使筷子一样，就把这小三段铎夹起来就走。石老侠跟着一直来到了北庄门，二爷高声喊嚷：“谁的小三呢？开庄门！”庄丁都认得焦二爷，赶紧把庄门开了，请这几位进来，把段家大门就开了，把段铎搭到院里。这时候神刀手黄志已然给郝文俊服好了药了，又把情形详详细细的问了一遍，等着石老侠吧。这时候有人叫门，老总管段中出去把门开开了，双侠把段铎夹进来放到院子里，石老侠也进来了。黄志一看，赶紧给这哥俩磕头，哥俩就把黄志搀起来了。黄志呢又给红头仙子郝文俊介绍。好完这十个礼之后，焦二爷就把管家段忠叫过来了。段忠啊，你到三少爷屋中看看，如果三少奶奶还在啊，你就告诉他一会儿我们去看他，如果有别的事儿，你回来马上告诉我们，告诉你可不准让老三奶奶知道。是，老奴我记下了。段中走了，时间不大，慌慌张张就跑回来了。二爷呀，可出了大祸了。什么事啊？三少奶奶不知道被谁给杀死了，头尸两分。快点带人去把三少奶奶人头缝好了啊，上等棺木成殓起来，屋里边血迹打扫干净。是。焦文亮心说，好大的娄子呀， 这个段铎的媳妇儿是母老虎赵氏老太太的二闺女赵姨娘啊。这件事必须得问个水落石出。过了一会儿，老管家段忠带着家人回来了。二爷呀，按照您的吩咐全都办好了，三少奶奶灵柩就停在跨院北房。嗯，段忠啊，搬张桌子来，再搬上几把椅子啊，都准备好了，把家人都给我叫来。桌子椅子摆上了，二十几个家人全都来了。二爷往桌子后头一坐，我说你们都认识我啊，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们家三少奶奶被人杀了，你们也知道三少奶奶是赵老太太的闺女啊。这段铎他爹段铎他妈可都怕这母老虎，咱们必须查出来凶手是谁，查不出来我告诉你们，段家上上下下可都有罪呀。审出来冤有头债有主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可连累大家，这可是人命关天，不能马虎。今天咱们就撕个公堂审案了，你们可伺候着，叫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听话给我卷铺盖卷走人，我也不管他是谁。等事情办好了之后，三爷回来，我叫他赏你每人十两银子，听见没有？大家伙能说什么呀？老管家段忠说，都是主人，奴才我们听命就是了。来啊，把段铎给我带上来。焦二爷要怒审段铎，下回再说。 有你的画面，蓦然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掩面。乱心扉，乱世界，白天梦回夜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抱不疲倦，不再埋怨，愿你体会，一一体会，多少心碎多少醉，是泪或是笑容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绝对不曾改变。 笑靥，全是为你，真情绝对不曾改变。 接受，再想女人心思凭运气不够，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，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， 拿捏女人情绪凭热情不够， 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，勇敢行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， 段家庄里设了公堂了，肖二爷传下话来，待断夺。有个家人姓张，排行在二，愣头可恼，外号叫愣张二，个大有力气。他伸手一滴了，就把断夺给滴了过来，往地上啪这么一摔。肖二爷冲着石金生一抱拳：“石大哥哥，您刚刚妄撞，这省官是您的。”哎呦，愚兄敬谢不敏了，不敢担此重任呐、啊。黄师弟，你来。二哥，我可不成。哥哥，那叫您的。安良侠焦恩志出头了，往这一坐，我来。三儿啊，你小子把你媳妇儿杀了。哎呦，大叔为我冤吗？我能杀我媳妇儿吗？啊？我惹得起我丈母娘吗？别说我，连我爸爸连我妈都惹不起他呀。大叔啊，您哪家知道，再说我媳妇死了，我应该是原告啊。啊，哪有原告在这跪着挨审的呀？嗯、啊，您得替我找凶手，我是哭主啊，哭主跪着，死人没人埋啊。您从小就疼我，您怎么疼的呀？啊，我娶媳妇您就不疼我了？胡说八道。嗯，你满口胡言。这焦老大可不如焦老二。段铎一瞧，我说大叔，他这凶手就是郝文俊，那郝文俊胡说。我告诉你，郝文俊是四大名剑镇谷侠董谦、董华一、董老剑客的高祖，他行端履正，能够杀你媳妇吗？嗯，我告诉你三儿，你妈都给你惯坏了呀，骄阳忤逆儿啊，就因为剑山蓬莱岛你老去呀，是不是因为你在家中称孤道寡？告诉你，你说了实话，万事皆休。如果违抗，你可要知道你大叔的厉害。大叔啊，我冤呐！妈，你快来救我来吧！段三奶奶就在这月岭门这儿站着呢，哆了哆嗦也不敢出来。他叫大叔啊，小三年幼无知，请大家原谅。段二爷一回头，两只眼睛一瞪，哎呀，他把这媳妇宰了啊！一会儿二嫂子来，谁抵偿啊？啊！吓得这位段 三奶奶腾腾腾就跑回内宅，坐到屋里一个劲儿的哆嗦呀。断夺杀妻，自己丈夫又不在家，段三奶奶可就危着难了。怎么再说刁大爷伸手就把这冰铁哨棒蹬出来了。这哨棒什么样啊？36寸长，核头粗细，两头粗，当中间稍微细一点。这头呢有个铁哨，所以叫哨棒。干什么用的？就是为了夜晚之间走山路，前边有虎豹出来了，一吹这哨棒，吱溜溜一响，听说挺老远去，能把这野兽惊走。如果真有难处，也能有人奔着声音过来帮忙。这时候焦大爷把哨棒就交给段中了。段中啊，小浪张啊，揍他10棍。呵，段中心说一张嘴就10棍，这10棍多大的分量啊，这三少爷禁得住打吗？这愣张二可不管这一套，伸手就把哨棒接过来了，照着这段铎的后腰砰着一脚，啪的一下，段铎就趴着了。四个家人过来一摁他的四肢，张二抡起这大铁棍，啪啪啪，哎呀，声音叫得的难听啊。三哨棒这段铎就开花了，鲜血崩溅， 别打了，拿错， 给我打，啪啪啪，一连10棒。也搭着这三少爷段铎平常不为人呐，这10棍打得他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。段铎招不招啊？大叔，侄儿我没什么招的啊，好玩就杀了我媳妇儿，调戏我妹妹，您不问他倒来打我，本末倒置啊，我冤了。焦大爷没辙了，看了看兄弟，二爷过来了，您起来，我问他。二爷坐起来了，段铎，换问官了啊，告诉你，二叔比得了你大叔，平常我疼你呢啊，您也知道我是豆腐心肠，可是你要不说，二叔我可今天就是动豆腐的心了。好，二叔啊，打得我都说不上来了，我媳妇是郝文俊杀的，您审他呀。二爷一伸手也把哨棒瞪出来了，冷张二，哎，揍他20棒，杀死他这威风。呵，这冷张二接过哨棒就照这段铎的身上啪啪啪狠命的打，打的段铎是死去活来呀。段铎没气儿了，焦二爷用手一指，拿曹志远熏熏了一会儿，这段铎哼哼出来了，哎呀，二叔啊，您大事小知了，我没什么招的。焦二爷用手一指，让张二你过来，哎，您说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行嘞。这愣张二带俩家人走了，时间不大，搭了一火炉子，腾腾腾，这火苗多高啊！上边做了一口大铁锅，里边放满了鱼鳔，这锅一会儿开了，哭哧哭哧就熬着鱼鳔，一个家人抱着一捆麻辫子。3尺长啊，1寸多宽。焦二爷用手一指，张二，哎，把这麻辫子放在鱼鳔锅里头一条啊。呵，这张二抽出一条麻辫子往这锅里一放，焦二爷用手再一指小三儿段铎，三儿啊，这叫披麻烤啊，想当年岳飞这位武穆王可就受过这样的飞刑啊，小子你受得了吗？我冤得我没得着。焦二爷脸色就变了，满脸的煞气，上儿，哎，给他踢一头，准备。段铎可就傻了， 这要贴上我还活得了吗？ 二叔别听我钱跟我说了。 焦二爷心说，我不吓唬你，你也不说呀。 说。 因为段家庄这段三儿，当年被英王富昌富宝臣认为义子，英王每次见他面都说，哈，将来孤得了天下，战败了你二叔学业啊，你就是孤的继承人，驾灯交我安享太平，你就是皇上。这孩子就怕从小接受这种教育。这段铎接三跳五的奔剑山蓬莱岛，谁敢惹呀？太子似的。虽他长大成人了，他总以太子自居。他娶了赵姨娘了，姨娘特别贤惠，就老劝他，三爷呀，公公婆婆在咱们一方是富门豪户，咱们家可是市里人家呀，你在家里称孤道寡的，你可要知道自古以来朝廷是鞭长莫及，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得罪哪位乡亲了，有人出手到官家告你说你在家中称孤道寡啊，你保着英王得天下跟朝廷对抗，你可是反叛的、啊、这官人要把公公婆婆带到公堂，怎么做儿女的也对不起爹娘啊。说的时候段铎点头答应，嘿，一会儿的功夫就不是他了，就在家中称孤道寡，这姨娘怎么劝苦口婆心他就是改不了。段铎到剑山回了一回，哎，这气儿就更大了。到剑山蓬莱岛回了一回，嘿，坐的腰板更直了。张嘴就是姑，张嘴的震还出来了。姨娘可真急了，三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嘿嘿，告诉你，我爹马上就成事了。 谁是你爹？ 英王。英王千岁。 哎，这银娘只能是劝吧。今天段三爷奔剑山蓬莱岛为救老庄主盛玉跟两个少庄主凌元跟盛秀，这段铎呢就在剑山蓬莱岛住着呢。这回英王富昌告诉他，咱们可要成事了，夺取两省作为根本之地，跟你二叔要这天下。段铎高兴，所以在剑山蓬莱岛喝得酩酊大醉。至于他爹段登跟他姑父盛玉，表弟凌云跟盛秀，他根本不管是生是死，喝醉了回来了，一边走一边唱，到了家中一看，姨娘在床上坐着。这段铎醉眼捏鞋一抱拳，哎，娘娘千岁，哎呀，朕今天喝多了酒了。哎，三爷呀，你又喝多了，你名声大卖的称孤道寡，朕字还出来了。你要知道剑山是大难之地呀、啊、为什么爹老不问剑山呢？他知道英王早晚得被灭呀。 儿子，将来是我的天下。 我告诉你，剑山绝对成不了事。他能打得过当今天子康熙爷吗？啊，那是天兵天将啊！到那时候，昆冈失火，玉石俱焚，你总称自己是英王的太子，将来受到株连，我可跟你说了不少次了，你怎么老当耳旁风啊？我跟你是夫妻，我才这么劝你。你可要知道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啊！啊，你怎么就不走正道啊？公爹，今天是无可奈何才奔了剑山的呀！啊，躲都躲不及呀、啊！将来有你吃苦的那天。这段铎眼睛都红了，又有酒气儿住着，你胡说！ 圣天子百灵相助。我父王说了，他做皇帝是应天顺人，我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，听你的。你是不是不愿意我父王成事？ 更不用说不愿意我当皇上了。 嘿， 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愿意当娘娘，我就把你给杀了。 银娘呢也搭着有气，杀我，哼，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， 给你点胆子你也不敢呐、啊。 嗯， 我妈往这一站，甭说你，连你爸爸吓得都哆嗦。 给段铎气坏了，两只眼睛都红了。嗯， 呸！你这个贱人！三太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将来是天子，我杀了你！嘿，有谁敢管？ 他回手一拉刀，举刀过去，这银娘万也没想到，他真下手，他就没躲，就这一刀。赵姨娘是头湿两分，鲜血四溅啊！ 这血一出来， 这段铎可傻眼了，这酒也浆没了。呀，这段铎可害怕了，我怎么把我媳妇给宰了呀？心说丈母娘知道还不把我给碎了呀？跑吧！他上房逃走，正赶上妹妹在花园练把式，墙头这有人偷看，正是郝文俊。嗯，段铎心说得嘞，我嫁祸于人吧。他所以才奔着郝文俊给了一刀。现在焦二爷一审，段铎只能是实话实说。二叔啊，我都说了，你说了我丈母娘来了，我可怎么办？小子，说实话就好办啊！你丈母娘来了，有二叔我承担的。三儿啊，你不说实话，这件事可关系着方方面面呢。头一个关系到你妻子和你妹妹的名誉，你晓得懂吗？啊！再说了，也关系到你爹娘的声誉。第三，就关系到少剑客郝文俊的声誉。我告诉你，县令你都认了啊，这锦家的声誉全都保住了。你只要听你媳妇儿临终之言，就算对得起你媳妇儿银娘了。三儿，二叔我打小就疼你，但是我为了各个家，我今天必须得审出你实话来。三儿啊，你心里会骂你二叔，说你不是我养的，我打你我不心疼。告诉你，今天我代有训子，我并不是不近人情，二是我对得起你，你瞧。说到这儿，焦二爷把菜刀蹬起来了，把这手往这桌上一放，呀，这段铎可就瞧出来了，就瞧着焦二爷这刀往下一落，他要剁指明心呐。过去一伸手碰了一下，把焦二爷的手就给叼住了，但是二爷是真剁呀，这刀就下来了。幸亏石老侠这一叼他腕子，这劲头小了，这刀往下一蹭，只伤了点皮肉。段铎哭了，后了悔了，二叔啊，都怪我呀，我怎么这么混的，今天我喝了酒了。嘿，哎呦，二叔啊，你要剁手，我怎么对得起您呢？这段铎是痛哭流涕。段仲赶紧过来，拿来上好的金疮药给二爷包上了。幸亏石老侠这一算呐，叫二爷把这菜刀擦干净了，别到自己身上。孩儿啊，你误杀你妻子，嗯，二叔我就问你，只要你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也不枉你的媳妇为你丢命啊！我就问你，听不听话？你还保着富昌吗？ 我不保了，我不保了。 转庄啊， 把三少爷搀到他屋中歇着吧。 是，段中带着几个家人把这段铎搀到他的屋中，然后回来了，就把这院子当中的桌子椅子火炉的全都搬走了。石金生、焦大爷、焦二爷还有神刀手黄志到了屋中，郝文俊一抱拳，焦老英雄， 少庄主已然招认了，他扎我一刀倒没什么，只是他血口喷人，信口雌黄，将来让我师父知道了，哪位替我担成一二啊？焦二爷乐了，啥剑客，专夺他信口胡说啊？你放心，虽说我们今天跟你头次见面，除令师，我们也不信你能办出这样的事来。你放心，如果将来令师问下来，在场的众人都可以作证，你就不必多心了。多谢多谢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前可乱了，就听家人高声喊嚷：“了不得啦，赵家老太太来啦！”跟着就听见赵老太太喊：“段三嘞，段三的媳妇嘞，你们这一对狗男女，我瞎了眼了，把闺女给了你们了，这胆儿都长到你们身上了，杀我闺女！段三媳妇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教育教育你养活这武灵儿教育的逆种呗！”这老段中跑得气喘吁吁，就奔这屋来了。二爷，各位爷台，祸事来了，赵老太太在门口这儿骂呢，骂都骂进来了。焦二爷一摆手：“别怕，他闺女死了啊，他能不着急吗？他能不骂吗？”二爷说在这看了看石老侠：“老哥哥请吧。”大家伙明白，就跟着焦二爷往出迎。一看老太太怀中抱着一对铁棒子，再往后瞧，虽然没进来，可看出来了，二少爷赵胜带着200兵在门外头排班站立。老太太气坏了，是骂不绝口啊。焦文亮往前走：“二嫂子，想骂人吗？嗓子痒痒了，想骂人赶我们家去，我管您饭，我听着您骂怎么样啊？”这老太太一看见焦文亮：“嫂二啊，我闺女死了，嫂子可都快急死了，我跟段三儿跟他媳妇儿势不两立。”这焦二爷呢就没理这段老太太，就奔了赵胜来了。“赵胜啊，你怎么这么混呢？啊， 我敢是怎么着？你带兵来拼命，跟你三叔火拼呢！”“ 二叔啊，我可不是打下来的，我是送我妈来的。”“那么赵老太太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”“那赵家陪嫁的婆子伺候姑娘呢，姑娘死了，这婆子能不管吗？赶紧把这陪嫁的家人叫过来了，回家送信儿去吧。”这家人非也相似，跑到赵家滩，把庄门叫开了，直接奔内宅，就跪到老太太面前了：“ 老太太，大事可不好了，二小姐被孤老爷断头给杀了， 天崩地裂呀、啊！这亲娘受得了吗？”老太太呼天抢地呀、啊，顿足捶胸，是骂不绝口，抄起了铁棒槌就奔了书房了。赵黄跟赵胜哥俩都在这儿呢。老太太用手一指：“ 赵环，给我起来吧。”“ 妈，干什么去呀？”“我说你这老妮儿啊， 段夺把你妹妹都杀了，找段洪良报仇去，我把三媳妇的头发给薅了，都给我走。” 赵环赵生一听妹妹被杀，能不难过吗？眼泪下来了：“ 快走啊，哭管什么呀？啊， 妈，您先坐下，您听儿子说两句话。”老太太擦着眼泪坐下了：“妈呀，我师父爷儿仨被英王诓到剑山，到现在没回来呢。我三叔要凭一纸文书把我师父救回来，还不知办得到办不到呢。妈，务必自缚而后重生啊。你也知道剑山蓬莱岛虎视三庄，剑拔弩张，三庄如金城汤池啊，倘若被剑山蓬莱岛所吞就坏了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咱们怎么窝里反呢？如果剑山乘虚而入，三庄就危险了。妈， 哎呦哎呦，我说老蔫儿啊，你可是妈的好儿子呀， 都到什么时候了啊？还跟我这么咬言扎字儿的，背四书呢你？你妹妹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 妈，妹妹死了，我当哥哥的能不难受吗？可是大敌当前呢， 您得顾大局。 胡说，跟我走。老太太要奔段家庄，到底焦二爷如何对付这赵老太太，下回再说。 白月光是另某个地方，那么亮却那么冰凉，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照见我的冷暖，在世上却不再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你啊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想以后永远不出回响，像浪花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越远难越觉得孤单。